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 風に戸惑う弱気 四面漏屌八卦抽水，我是你們的呃拉一周節目主持人柏原太河。呃拉呃得有幾盡，你要聽我們呃拉一周啦。你聽的是 Regacy，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和無限連線的網絡媒體。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啦。呢節咧，我哋翻嚟咧就有位嘉賓。咁啊，呢位嘉賓咧，其實就我哋好熟噶啦，因為咧就都係如果有聽開 Regga 咧，就知道噶啦。啊，呢個我哋另外一個節目《圍爐夜話》嘅其中一位主持人。咁啊，今晚唔揾阿京啊上嚟，揾阿肥 Kel 上嚟。 Hello 啊 ，Hello，Hello。咁啊，肥 Kel 喂，阿肥 Kel 因為咧就成日都係喺內地嘅，都有好多都係屎坑嘅歲月都好多嘅，咁所以咧就捉你上嚟啦。咁啊再講一講肥 Kel 其實做咩啦？肥 Kel 其實就係電影編劇嚟嘅，咁啊好多電影嘅其實你介唔介意講邊啲？有啲邊啲係出自你手筆嘅？ 嚇、啊，出自我手筆啊？ 係啊。 如果喺大陸嗰啲人，係 啊，大陸 大陸嗰啲人，如果我去到大陸，我開始做編劇嗰啲呢、這個嗰、那個、啊、李連杰嗰套叫乜春嘢咧？係 寫咗 八蛇，八蛇傳說。 哦，八蛇，八蛇傳說， 八蛇傳說 記得啦。 嗰、那個嗰陣時叫幫手啦，八蛇傳說啊，不二神探啊，咁跟住就幫阿向生搞龍鳳店啦。跟住就阿周生呢套美人魚啦。 啊，周星馳，如果美人魚係你有份㗎？係 我寫。 你有寫㗎？係 啊。 係咩？哦，咁你見到當你見到欣兒做美人魚嗰陣時， 我未喺個 咩感覺咧？ 我未打咗三個字 咯，講嚟聽下。 我想死。 O K， 係咯，哦，真係喂，呢、這個真係搞嘢喎。哦，原來美人魚就係肥 Kel 嘅，咁我哋今日揾咗個大師上嚟啦， 係 大師， 大師啊！咁啊，我咁啊，同肥 Kel 好多嘢講嘅，講下呢、這個即係、就是、講下以前香港嘅電影又得，講下中國嘅而家嘅電影又得，講下你喺大陸嘅生活又得， 係 啊！其實你香港有冇即係你都係喺香港開始寫劇本起家嘅，應該 係我喺 早到幾時啊你？ 我2002年開始，2012年開始咯。 哦，2012就直情喺香港開始 搞，喺香港開始 真正嘅港產片嘅嗰陣時係咪真係？ 係啦， 地地道道， 好地道嘅嗰陣時，但係嗰陣時就已經係個投資比較細㗎啦， 縮㗎啦， 縮㗎啦， 係啊，金融風暴之後啊嘛。 金融風暴科技 科網啊， 嗰陣時係 科網之後 係啊，因為嗰陣時候嗰啲香港電影就真係，我記得縮到差唔多如果科網之前就差唔多有一段時間，即係差唔多咧，你淨係見到阿黃晶拍嘅啫， 係啊， 差唔多係啊，仲拍埋好多即係仲係一開幾套噶嘛， 賭俠1999 開幾套。 因為嗰陣時係佢 鬼故嗰啲多啊， 係鬼故， 鬼故就唔係佢。 唔係鬼故嗰陣時，佢哋未搞阿古天樂，咪就咁樣出 陰陽老咯， 陰陽老咯， 一至十幾咯。 其實因為香港電影九七之後都已經九八已經開始，即係嗰個金融風暴之後就已經開始唔好。 係啊，好多我因為我就係、是、我自己就係差唔多嗰段時間轉行啊嘛。 哦，你都係嗰陣時先轉？ 我頂到去九九左緊啦，如果記憶冇錯。咁但係咧就身邊咧就好多同即係電影行啊或者製作嘅、做製作嘅睇住啲人係轉行嘅，即係只有兩條出路，一係咧你就轉行，譬如咧做 props 啊轉咗去做裝修， 係啦， 即係咧 cam 揸機嗰個咧揸個 cam 佬咧就轉咗去揸的士， 係啊， 機人揸就揸的士，或者有啲繼續堅持咧，就好似肥 cam 咁咧上大陸啊，係 啊。 就焗上大陸嘅 嗰陣時就開始頭一批開始上大陸，但係嗰陣時都唔係咁咩嘅。 唔係兩行眼淚㗎，唔想上㗎。你唔係話即係你完全唔知前路茫茫嗰陣時，即係唔知道上到去又點啦。 因為嗰陣時就算去到上去北京都係非人生活嚟 嘅。係啊，千個唔願意，萬個唔願意㗎。即係上到去咧，因為你譬如話完全就唔係你地頭啦。即係仲有就同埋嗰啲即係嗰啲人嗰陣時，即係你又覺得即係大家嗰個文化差。差异又大， 系啊，你好难沟通到 噶。系啊，即系唔系话好似再后期少少唔同啦。 嗯， 即系大家翻去咧，翻到去就翻到咧唔愿落嚟啦。 系啦，开 始即系个个会变到温兆伦咁样啦。系啊，咁啊，因为你点解咧喺上面你已经习惯咗啲生活啊，跟住然之后仲有就 要乜有乜咯， 唱歌啊，咁你娱乐又揾到啊，即系咩都得啦。但系早期嗰阵时系辛苦噶， 但系嗰阵时就未至于咁早嘅，因为零零仲有个科网股喺度咧。嗰阵时曾经即系有少少小阳春啦，即系类似楼市嗰种小阳春啦。咁我嗰阵时都系零零年嗰阵时就开始转咗做网台。 哦， 即系我原本由地产我转网台，我零零年做网台噶我 系咩？ 系啊， 咁早啊，依咪叫声你前辈，有网台咁啊，零零年 有嗰时 HongKong.com 嗰时做网台 哦 ，OK 明白， 仲要一开始就玩视像， 系啦， 玩视像，咁啊跟住就 set 晒房啊，即系嗰啲即系阿老萧嗰啲咩 Kamaki 嗰啲，其实零零年已经玩紧噶啦， 系 咁样， 咁你系做咩啊？嗰阵时系 嗰阵时其实就。因为地产又换啦，咁啊，因缘际会咁啊，去咗个网台度做，咁啊，跟住又做咗谂咗个节目咁出嚟做，咁做完之后，咦 ，rating 几好、啊， 嗯， 因为嗰阵时啲 server 好流啊，真系要即刻再买 server， 系啊，仲用紧啲56K 嘅， 系啊，即系、就是、我个节目系为咗我节目爆 server， 跟住后屘就转做节目监制，做多两个节目，即系 mon 晒嗰啲， 哦，咦，真系唔讲唔知， 咁嗰阵时仲要几好 pay 好好批噶， 好好批。 HongKong.com 嗰阵时， 即系我一个礼拜，其实我主要睇两三个节目啫嘛。其实我一个礼拜，我抽一两日出嚟，我已经做晒所有嘢噶啦。除非我哋话要拖箍出去拍啲嘢嘅啫。咁但系一个月都俾到两皮嘢噶啦。 OK。哦，咁啊做咗一段时间， 做咗一段时间啦， 系得短嘅， 跟住就 好短啦，嗰段时间 好短啦，唔够一年啦，咁跟住一年就会又再去做咗编剧咯， 啊，就继续又写过， 就开始真系写剧本啦，真正一 路。喂，有冇其实即系点讲咧？即系其实容唔容易维生嘅咧？即系写剧本就系、 绝对唔 容易，抌时间噶嘛， 绝对 唔一嘢走个剧本出嚟噶。 除非你写得好快咯， 系啊， 除非你写得好快。 同埋成日改噶嘛，应该会唔会？即系你 ，let's say 同 design 一样啫，你写完第一个稿， 系啊， 跟住嗰个喂唔得、啊，第二场乜乜嘢改，跟住又改个就咁样。 咁所以就其实编剧咧好跟嗰阵时系好跟一个导演嘅。 嗯， 即系一个导演甚至乎监制，咁因为你大家有个适当，即系起码自己有个默契喺度咧，咁、变咗你就唔使咁改嚟改去咯、嗯， 有个路线， 即系有个路线嘛，大家倾咗系咁就 开过系乜嘢嘅戏， 系啊， 即系大约系点啊，老细亦都差唔多岌咗头噶啦， 系啊， 咁然之后咁啊写就会好啲，即系好过就写完个剧本出嚟就 系啊 卖噶嘛， 系啊， 即系譬如你如果90年代咧， 系。 就好多係咁用另外一個模式㗎喎，就嘔晒啲劇本出嚟，跟住然之後 sell 俾老細。 即係我叫做我比較 踩 即係我叫做比較慶幸嘅呢，我入咗行十幾年呢，我係未試過要寫一個劇本拎出去賣㗎喇。即係通常都係段 project 叫我埋位做咁就做㗎。咁但係睇下對住啲咩老闆啦，咁如果你話對住啊黃百鳴嗰啲，因為佢本身佢自己一個編劇嚟嘅咧，咁就變咗麻煩啲啦。因為佢會有佢嘅堅持，佢又係老闆咧，咁啊變咗有啲嘢，即係嗰陣時候後生咁啊， 就冇咁跟佢，唔係即係冇咁原創性咯， 冇咁原創性啊，變咗跟曬佢咯，咁啊又年少氣盛又唔識死咁樣咧，即係咁啊嗰陣時寫有套戲叫《九個女仔一隻鬼》， 記得。 系啊， 咦都系嗰个年代，咪都系啊，系啦，啱啱即系你啱啱应该系话 入咗行冇耐啊， 零二 嗰阵时啊，系啊， 陈冠希男主角， 系啊 ，Cookies， 其实我原本嗰个真系鬼故嚟噶，跟住后屘改下，俾阿老板改下，咁啊改到咁样啦，咁去到临尾嗰个话咁啊。其實好簡單啫，即係一個靚仔版嘅開心鬼啊！你想寫？我真喺個會度兜口講咗出嚟。 你同阿黃百鳴講， 係啊，跟住佢話， 咁有咩問題啊？ 跟住佢話， 佢拍幾下都 係啊，咁佢呢個係成功嘅 formula 嚟㗎嘛？ 報喜系列啊，開心鬼系列啊，大佬， 咁咪照做咯。咪嗰陣時即係覺得，喂，俾我 養佢兩代啊， 係啊，即係覺得，喂，就做翻以前啲嘢會有啲秒㗎嘛。但係而家諗翻係。其實傻嘅咩？你真係想套戲成功嘅啫嘛。咁以前有條好嘅 formula， 點解你唔用翻咧？即係你睇下你點樣去轉嘅啫。咁啊，所以嗰陣時就變咗都有少少得罪咗佢嘅。 咁但係就喺香港就即係一路寫咗一段時間。幾時開始上大陸啊？ 我其實最早我2002、2003嗰陣時就2002年尾啦。嗰陣時未開始啊，沙士啦，開始差唔多沙士啦。 2003年沙士， 因為佢叫我寫一套沙士嘅， 係 嗰套咩非典人生嘅，佢叫我寫。 哦，知道聽過。 咁我同時期嗰陣時就知，我應該我都印象冇，第一次應該係沙士之前嘅，因為我係第一次上北京。 啊，2003年咧，如果你講開2003年嗰啲電影啊，即係出得嚟嗰啲全部都，即係有多套都好灰嘅，我覺得。系啊，即系譬如嗱，你即系点讲咧？灰有几种啦，小本经营啦，一定要系啊，嗰 即系已经仲个环境已经更差啦。 我记得譬如子华同阿达明有一套啊，嗰啲系啊，即系 一蚊鸡啊， 讲打劫嗰啲啊， 阿里巴巴两个， 阿里巴巴系即系好能够代表嗰个年嗰几年嗰啲电影啊，好小本经营啊，好灰啊，或者即系同个经济。个低迷又有关啊！ 我绝对会，绝对会，因为你而家你面对紧呢个环境啊嘛，你即系你系会顺手拈来去攞呢啲题材去做噶。咁我有套咁嗰套麦斗先生咁都系因为自己一个经历咁样去写出嚟啫嘛。 系， 即系我嗰次我系真系嗰阵时真系环境唔好啦，咁啊去同个监制去开会，喺跑马地开会咁。死啦！原来个袋冇钱，即系出嚟都冇怀疑个袋冇钱，银行卡冇钱，个身唔知得翻几蚊，咁啊，但系就拎住张几千蚊嘅支票，咁点咧？咁我就喺跑马地咁啊，嗰阵时住自己搬咗出嚟住喺北角咁啊，咁啊跑马地行翻去北角啦，咁样咁费事唔通夜妈妈问人度两嚿水咩？咁咪算，咁啊喺个行路翻去嘅过程中，咪喺度谂， 就谂咗成个剧本， 即系就喺度谂，哇！好在我喺跑马地啫，如果我喺尖沙咀，我咪扑街，我点过海啊？咁我就開始由呢度開始諗起，咪諗咗個劇本就係話，喂，如果你冇錢，但你又緊急要過海嘅時候，你會點呢？如果係你係一個，仲要係一個衰人，你係冇人，原來你身邊係冇朋友嘅話，咁你會發生好多事，咁樣然後去諗咗呢個劇本出嚟。 邊個做啊？麥斗先生。 麥斗陳小春。 陳小春 做。 雷雨陽做導演。 哦 ，OK， 係啊，係嗰陣時雷雨陽又好鬼多嘢撈㗎喎。 嗰陣時因為佢做監製嘛。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台前幕後 嗰啲。好似陰陽路係。 陰陽路佢係有份搞嘅， 有份去搞， 就係因為佢有咗咁嘅經驗，跟住拍埋阿黃百鳴咁，就一路開，即係嗰啲九鬼啊，枕邊空靈啊，嗰啲即係佢一路開嘅戲都係我開嘅。 嗰時都仲有啲，仲有呢套戲上完咧，香港咧，你都仲有啲 VCD 嘅市場嘅， 係有嘅。 嗰個年頭， 仲有 VCD 嘅市場， 嗰個年代都仲未係完全係去到電腦下載嗰個年代，咁所以咧就仲可以賣下 VCD。 咁所以點解就係話？某啲監製，譬如紅仔啊、黃晶啊嗰啲，點解佢哋仲有嘅市場咧？佢哋嗰陣時，佢哋諗卡士，佢哋根本唔係首先諗個故仔啊，佢諗個封面啊。 係， 佢諗個封面。我諗 其實係計呢數好叻 嘅。我砌到，我喺呢個有限 budget， 但我砌到呢啲咁嘅人，佢淨係計到，哇！我加個圓抽咁樣，我會賣多幾多？佢有條咁嘅數嘅，佢 VCD 佢有總嘅條數，咁咪 OK 咯。你話嗰陣時咩雀勝嗰啲人話票房？ 係啊，記得。 但係佢 VCD 嗰度賺到， 郭晉安咁啊，如果係雀勝有好似係啊。 但係即係一佢仲拍咗三集啊嘛，一集個票房衰過一集㗎嘛。但係佢其實喺 VCD 嗰度賣到開行啊， 係啊，幫得翻㗎嘛。 應采兒 係啊， 佢哋計呢條數係 啊，冇錯，佢計嗰呢啲數係好叻㗎，即係拍到咁啊，好似做到好似工廠咁。 喂，但嗰時賣 VCD 咩邊度賣？即係賣翻上大陸啊？ 唔係香港 賣嗰個年代咧。嗰個年代，我唔知阿肥 Kel 你認唔認同啊？即係嗰陣時，即係因為低迷咧，即係好多人喺屋企咧，有啲煲劇嗰啲習慣噶嘛。 係啊，咁所以咧仲有租碟啊，仲有 租碟 有賣碟，有賣碟 㗎， 係啊。 系啊，咁你仲有老番咧？ 系咯， 喂，但嗰个时仲有老番， 有老番。 咁然之后咧，拍电影嗰啲人咧，做发行嗰啲，其实佢自己做埋老番噶嘛。系啊，即系连老番个市场都同， 即系佢根本拍套戏出嚟，为咗做老番嘅啫嘛。 即系舐实舐到佢尽咯，你唔系点啊，大佬？咁啊，仲有賣電視台啦，即係嗰陣時啊，咁你譬如買有線啊， 嗰啲係啊，仲有華西啊，佢哋其實喺嗰度計翻條數翻。 係啊，但係係好艱難㗎，嗰個年代已經係。 你大陸嗰時唔使諗㗎，你係去到《無間道》 係 先至開始話會有嗰啲人，即係已經揾咗好多錢啦，去買你個 right， 俾我去出碟喺大陸。去到《無間道》真係先係開始。会去买 right 出碟噶啦，即系佢哋发财立品啦。 喂，但系嗰2002、2003嗰段时间，嗰啲电影其实上唔上到大陆嘅咧？我都唔好记得， 唔系咁易上噶， 吓， 唔系好易上。 但东南亚 碟就上到， 东南亚浮又冇晒噶啦，冇咁滞噶啦， 冇噶啦，嗰度叫做帮补下啲宣传噶咋。 系啊，吓呢样嘢系90年代有噶嘛？ 系啊， 即系我90年代做制作公司啊，大佬啊，即系一套戏啦，睇过8次咁就，点解咧？睇完广东话啦，睇普通话 啦， 普通话完啦， 泰 文啦，泰文系印度文啦，印度都有啊，大佬，即系咁喺个，系咁样， 点解要 识念啊，大佬啲？点 解要睇嘅？ 吓？ 点解要睇嘅？ 唔系咁，有阵时，因我即系我嗰阵时，系做制作公司啊，咁你一日 到 喺度过大啊嘛，咁有时唔系你想睇，你经过又立到啊，又要望啲带你，即系阿 Kel 阿肥 Kel 又知啊，即系你要转好多 方 面 噶 嘛， 有时要睇下升唔升， 有 时 系啊，睇佢升唔升嘴啊 ，Umatic 啊，转呢个 Beta Cam Beta Cam 咪转翻呢个 D 都啊，转嚟转去转嚟转去，耷到你喺度头都晕埋噶嘛，嗰年代好鬼，但系你即系嗰啲系钱嚟嘅，大佬就 系 嗰阵时就好行嘅，但系2002、2003。已经消失晒， 嗰阵时就已经系叫做啤机咯，即系叫做真系叫做即系最后一啖气噶啦， 系啊， 真系几乎要死噶啦， 系啊， 真系要死， 所以好多人放弃咯， 所以好多人放弃，亦都有一班人上咗去大陆咯，咁我哋嗰阵时上去大陆，嗰阵时啊，应该咁讲。应该再早少少啦，90年代尾嗰阵时已经有一班上去噶啦，佢哋嗰时拍咩呢？拍嗰啲叫做 Teddy Feature。 啊，系啊，电系啊 ，Teddy Feature。 你好简单嘅啫，你而家你上网你搜古惑仔咧，你会发觉原来古惑仔有十几集嘅。 嗯，系啊。 但 系 后边嗰十集咧， 中文叫做咩咧？电视电影啊， 电视电影啦， 系啊， 系啊。 譬如宋鸿辉有做啦，宋鸿辉嗰啲好早添， 好早添啦， 都好早添啊，系啊。跟住再边有做咧？如果我识。 死啦！突然之间谂唔起啲叶天 啊， 叶啊嗰、那个叶天咩咧？叶天雄啊，叶天 啊 ，OK， 叶天生唔记得咗个名。 OK， 即系有一班导演系上咗去嘅，演员嗰啲即系譬如 好多啊，演员 诶钱小豪啊，嗰啲咁样都系靠 Telly Feature， 咁嗰啲 Telly Feature 系好个 budget 好低嘅，嗰阵时系讲到。30万至50万拍晒成套噶啦，拍晒成套噶啦，咁你最多即系3日4日拍噶咋，所以即系佢嗰啲由餐厅打交打到出去，然后搭的士，即系上车走咧，一 shot 过噶啦，同你剪噶啦 ，handheld cam， handheld 系咁样啦，嗰啲服装咁你自己搞添喎，系啊，嗰时真叫我哋去写喎，几多啊？3000-5000， 哦 ，OK。 即係我哋、哦、 你都有寫過呢啲， 我寫過一隻咯， 係， 但係真係發覺喂唔掂喎，大佬咁樣搞， 係， 咁係嗰陣時就一批嘅，去到2002、2003嗰陣時有一批，嗯、即係都係做 Telly Feature 嘅，咁但係你諗下成個製作20万、30万咁。30万至50万嗰阵时仲系俾人仔你， 嗯，嗰时仲系喂，仲系100蚊对紧百几， 大佬，即系100万其实系得30几万咪嘅啫，咁你点死咧？咁啊真系成队箍得3个人， 嗯，好鬼悲哀噶，真系好悲凉噶，谂翻嗰阵时嗰啲咧，即系呢啲嘢系， 系啊，咁啊，所以嗰阵时点解就话诶上去嗰啲，你话系咪好愿上去啫？真系唔愿上去嘅， 系啊， 咁我就比较嗰阵时早啲就开始。上北京會有人找我寫個劇本，但其實都是香港 的一些導演啊咁樣上去，咁攞到少少資金，嗰啲資金都唔係好多嘅啫，都係百零。 喂，咁但係你好喎、啊，你一上到去就即刻係撈翻電影喎、 啊。哦，嗰、那個係佢哋要找個編劇，因為嗰陣時 唔係、okay, 有啲係撈電視台嘅、啊。 電視台又少喎、啊， 唔係即係可能你編劇啊，有啊電視劇， 喂搞電視劇， 就搞電視劇，但係係貨大陸嗰啲電視台嘅電視劇啊嘛， 哦 嗰啲好多係香港人做 啊，都有、啊，但係因為嗰陣時佢哋揾嘅咧係揾個導演啫嘛， 哦 OK。 編劇唔到我哋店㗎喇。 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啊你編劇嗰飯就可能係。 嗰陣時2002、2003嗰時係未有咁多㗎。2004、2005開始有啦，開始會揾香港編劇啦。 係喎、哦，唔係即係呢個你講開呢個咧，就可能你嗰個工種咧，其實係咪即係會比較難上大陸咧？譬如話你作為即係本身一個普通嘅香港人，你上到去其實喂，你知寫嘢要審批噶嘛？ 係， 即係嗰下其實你開頭其實即係係咪會困難嘅咧？ 會嘅，因為開頭嗰陣時即係初上去係好唔慣嘅，喂。 系啊，你唔同导演啦，你都系指手画脚， 你唔知道条界喺边啊嘛。 系啊系啊， 即系甚至乎我哋同嗰啲导演、电视导演嗰啲，都系大家喺度摸噶，喺度摸咁。开头真系话，哇，屌呢个咩鬼地方嚟噶？点会差佬唔可以进枪，唔可以衰人？ 系结局就一定要系 正气嘅，甚至乎黑社会都唔讲得。 系鬼又唔拍，又唔讲得，鬼又唔讲得，系啊， 又唔可以 色情唔使讲， 色情唔使讲啦。佢色情到系咩咧？去夜总会更加唔使讲啦，甚至乎你去夜店沟女，有阵时、即系如果嗰期风声紧嘅， 系啦，睇唔同时间， 睇唔同 时间， 其实佢话唔系睇唔同时间，其实睇你边个拎上去嘅啫。 系， 咁啊，所以嗰阵时就话，哇，屌呢个乜捻嘢地方嚟噶，搞啲咁嘅嘢咁。咁但系而家慢慢习惯咗，反而仲好添。 点解咧？ 咁你话晒俾我知个框喺边度啦嘛？ 哦，即系你已经适应咗啦。 呢啲嘢我咪唔好谂咯。一讲你话唔使写啦，你过唔到嘅。 系，即系唔使嘥时间。 系啦，咁咪喺一个有限嘅范围度去做咯。 嗯， 即系你变咗，喂，会唔会加条差佬线好啲？唔使加啦。 系啦， 你一定过唔到嘅，一定过唔到嘅。 好一个无敌嘅藉口。 系啊， 系嘛？ 一句 ban 咗你噶啦，你做你写我写到天花龙凤都好啊，我写到Scarface 出嚟都好啊，你都系过唔到噶啦，咁你写嚟做咩啫？ 即系而家变咗专家啦，即系变咗内地剧本专家 啦， 系啊，即系咪边啲得边啲唔得？你哋可以话得到俾大家听，即刻 系啊，有啲嘢系咩噶？所以你话哦，而家你话哦，啱啱有个， 仲要写个警匪片，咁而家点写啊？ 警匪片而家真系有 呢期 嗱呢期，因为有一套戏叫《烈日灼心》， 系知道 呢一套戏又系呢一套戏，我哋睇到 想紧喎， 系啊，我哋都呆噶，点解你会过到嘅咧？ 男主角系边个咧？ 邓超， 啊，邓超， 邓超仲有一个噶，好似系咪咧？啊，唔紧要，我记下先。 因为佢系讲个个罪，个杀人犯原先系一个公安嚟嘅。 系。 佢因为佢杀咗人犯，想冚呢个大话，即系点样样离开。 原本系一个杀人犯。 唔系，佢原本系一个差佬。 哦，原本系一个公安。 但系就犯咗一个灭门嘅惨案。 系。 其实系佢做嘅。 系。 佢为咗冚呢一样嘢，搞咗好多事出嚟啦。嗯。咁呢啲嘢喺我哋之前。諗係冇可能嘅， 係 即係絕對冇可能嘅，但佢而家過到啦， 嗯， 而拍埋出嚟啦， 咁你有冇研究過點解會得咧？ 而家要準備研究緊呢、 哦、可能係咪又係有人啊嗰啲咁嘅嘢？ 三不由人單人當然係好啲㗎啦， 係 因為當然係好啲㗎啦。咁譬如話，哦有人話我買咗古惑仔版權上去拍，我哋都勾曬到你。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呢、啊啊、個真係拭目以待喎、啊。 我哋拭目以待，其實我覺得你係咪攞住古惑仔嚟到圈錢啫？因為而家呢個、嗯或者跳少少，即係而家。呢个年代咧，你有一个项目，有一个 I P 喺度咧，你系要攞资金咧，系话都冇咁。 冇错，呢、這个翻去类似翻九十年代嘅香港咯，八九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香港 啊，即系譬如好似啊嗰阵时阿徐克攞个人出嚟得噶，攞把口出嚟得噶。 系啊， 我真系亲眼见过，佢噏个古仔出嚟，哇，成劫钱咁样就俾个摆低俾佢噶，落定噶啦，已经系。剧本都唔使啊。 而家上個禮拜仲狼啲啦，即係我師傅嗰啲 私募基金嚟嘅，而家 係揾佢出嚟想搞套戲、啊坐低第一次見面，坐低，係、哎、香港你好啦，乜嘢點點點，一張支票已經拎咗嚟，你代咗先，呢、這個係訂金， 嗯，俾邊個？ 即係俾我哋編劇。 哦、OK，OK，OK， 一拎就拎啊， 係 講緊幾廿萬嘅訂金， 係 一二三就拎咗過嚟，未講個故仔。 未讲添，哇！即系而家仲犀利过八九十年代。 系啊，未讲啊，拎 系 攞去啊。 啊， 咁呢个系而家嘅旺，佢嗰个旺嘅方法系、 嗯， 甚至乎我哋觉得有少少，我都唔知系咪叫疯狂嘅状态。 嗯， 咁啊，所以咧，同我初去上去喺大陆做嘅时候咧，系个真系天渊之别。 你需要几耐时间适应翻即系内地嗰个标准咧，即系写嘢。 其实又唔系好耐嘅，其实我做咗一两年，我已经开始适应噶啦，慢慢适应咗噶啦。咁咪唔好写啲咁踩界嘅嘢咯，写嗰啲年轻人青春爱情故事咁冇事噶。呢啲嘢冇嘢噶。 佢又咁嘅，间唔中佢又嗰阵时都有，即系有啲好妙嘅，即系大家都解释唔到，譬如最经典，譬如《疯狂的石头》嗰啲人啦，即系嗰啲人冇可能过到嘅。咁但系佢又可以爆一套出嚟嘅。嗰阵时就有呢啲嘅，但系而家咧其实都 但系好少嘅。佢拍完《疯狂的石头》，《疯狂的单车》，跟住拍呢度， 唔系后面嗰啲唔得。 拍埋佢直情讲完佢话喂阿凌浩，你唔好。再搞呢啲嘢㗎啦，俾咗兩次機會你算數啊 吓。係啊係啊。 你唔好再搞啦，點知佢搞咗第三套咪俾佢上。 因為佢即係嗰啲呢佢有陣時佢好避忌呢、啊、你拍一啲時裝城市劇種呢係一啲你暴露到佢嗰個城市嘅陰暗面啊嗰啲佢就好介意。 即係一句諗一樣嘢啦奔口人嘅奔口碗 係啦冇錯啦。係啦但係呢即係其實好係好妙㗎、即係如果你講起劇本譬如話你就算電視同電影一齊講、即係大陸都係。你譬如話有一段時間咁有好多歷史嘅歷史古裝劇出嚟呢咁然之後呢套佢開頭佢唔知㗎嘛、其實後面就套都喺度借古奉金嘅 係啊 咁、又好似抽水嘅、即係包括譬如話 你就算打飛你都已經呆咗啦 楊子丹飛後期啦 唔係即係你抽水抽到係呀你 係 過到 係呀雍正王朝啊嗰啲啦你後面再到呢、這個我想講邊套嗰套八幾二百集嗰套搞笑嗰套 武林外傳 嗰啲又即係如果你後如果你擺返而家呢佢真係唔俾你過 係啊 但嗰段時間呢即係大家其實就去 try 嗰條底線 即係其實我哋不停搏 佢唔知囉 即係我哋不停係咁喺度叫做打擦邊球囉 係啦 喺度擦老士沙波喺度試下試出嚟囉 又好玩㗎喎嗰個年代但你而家去到而家呢其實你真係發覺冇驚喜㗎、喂佢話唔俾呢全部即刻跪低㗎即係你見到就好似我上個禮拜國慶嗰時候狗啊見得多啦、即係而家就成個 market 都係狗嚟嘅。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成日有時喺度笑有時有啲即係有時我哋喺度試啦有啲老闆譬如叫我哋開套想開套咩戲嘅咁 有時都要睇下啲老闆。 嗯， 即係如果你係嗰啲譬如銀刀啊嗰啲咧，咁其實係可以鬆少少嘅。 銀刀鬆嘅咩？而家 唔係，因為佢係阿爺嘅嘢嚟。 係，佢長期都係啦。 咁佢拎上去，即係佢拎上我哋個劇本上去審啊。 OK， 睇嗰個人會鬆手少少。 佢有啲計。 會鬆少少，或者同佢解釋兩句。嗱，我哋唔係咁嘅意思嘅，都只不過係套即係劇情需要咁樣嘅啫。乜，即係佢仲會有機會同你講。但係如果你係其他嗰啲細投資者啊，或者嗰種細公司冇乜關係嘅，咪一二三掟翻出嚟俾你咯。 哦，你唔講我真係唔知喎。即係我仲以為會係即係銀刀嗰啲可能會仲緊啲喎。 我開頭都以為係嘅。 係啊係啊。 我開頭都以為係即係我會以為覺得佢哋嗰種即係本身間公司自己會 set 咗個框架喺度先啊嘛。但係原來而家佢哋好開放喎。 嗯。 即係因為佢都知道有啲嘢係娛樂性係有時係要咁樣。 咁你通常你係會寫咗個劇本。 嗯。 就你會唔會係寫曬先交去俾即係你個團隊再擺去審批呀嗰啲。 其實正常係要嘅。 即 係正常係要出咗個故事大綱，可能已經要拎上去先㗎啦。 嗯。 拎上去咁叫做壓咗個位，嗱你我會搞套咁嘅戲，咁嘅名，咁嘅橋段咁樣。咁通常佢就會等返出嚟俾拎埋冇乜問題，拎個劇本上嚟啦咁樣。咁因為佢哋你要有個劇本，你先至叫我哋要立項啊，立咗個項，咁先至正式話 OK 得啦。呢一套電影或者電視劇個名係咁樣，你係講啲咩嘢叫做立咗個項，咁就其他人如果再入同樣嘅嘢咧，就會 reject 佢嘅。咁但係因為等我哋出劇本咧，你就真係慘過大婆等仔㗎啦。咁樣咁通常咧就會譬如我哋盡快啦，如果我哋出到個分場就出到分場啦，出唔到個分場嘅就可能會揾一兩個寫手，跟住我哋個大綱啊或者分場去寫一稿出去，掟咗上去， 掟咗上去先， 去爆咗先。 咁但係批咗之後，你其實翻嚟會唔會再執㗎啦？ 梗係啦， 即係會唔會即係譬如話你會唔會試過就係、是、喂，我掟上去咧就一個劇本啦， 乾淨版嘅。 跟住翻落嚟批咗啦，翻落嚟加兩場枕頭戲啊，加兩場鬼嘢鬧鬼啊咁樣，即係會唔會咁嘅咧？有冇人咁樣試過咧？ 咁咪賴嘢咯，會。 會賴嘢㗎。 梗係會賴嘢，因為你之後你要仲要攞個準拍證，攞完準拍證仲要有個準播證㗎嘛。 即係出唔到術嘅。 好難出術，好難出術，好難出術。你爭少少。 系， 即系譬如冇咁暴力嘅，变咗暴力啲咁样，咁有时佢睇咗都系咁，咪、okay、叫你剪下咯。 但鬼而家其实都放， 而家得，而家 佢冇，佢一样话唔俾拍鬼，只有妖啫。 系，唔系但即 唔系啊？边套咧？京城八十几咪鬼咯？林心如做主角， 佢哋嗰啲都系叫妖嘅 啫。 系啊，佢唔系叫鬼噶，即系好怪噶。不但系即系你可以咁讲，阿的讲个问题就系佢梗系松咗啲嘅， 佢系松咗啲。 系有啲嘢佢系有啲人，譬如话色情其实都系松咗啲啦， 系啊， 松咗好多啦， 好松添啦， 好松啦。你见啊，即系譬如啱啱呢个礼拜坐监咁啊，郭美美咁成日拍埋嗰啲咩咩啊？咩盛宴啊嗰啲咧，嗰啲、喂以前冇呢啲劇種噶，跟住全部事業線 show 曬出嚟，喂可能勁過香港啊，佢個 真係 大佬，係啊，即係睇時間，咪睇唔同年代咯，係 啊， 即係咁所以咁啊一路都係其實2002年、2003年都就一路都係開始喺上面就。喺北京寫過啦， 我喺北京寫過。 仲有冇喺 嗱我 邊嘅地 方？我想去，我2002、2003就主要都去北京嘅， 係 因為電影通常都係喺北京嘅， 係啊， 上海就都有，但係少啲嘅， 係。 咁我做咗兩年，大約即係一啲非人嘅生活啦，咁做咗一套電影，七日寫一個劇本，跟住。是啊，七日寫一個劇本啊。 冇乜難度啊，你呢樣又唔寫得，嗰樣又唔寫得，砍埋七日應該搞掂啦。 我真係一落機我第一次去北京呢，我係冇乜點踩過北京㗎。係。因為我一出機場已經上過車。係。跟住就去咗個酒店度。 嗯。 跟住佢話你茶煙飯酒你要咩嘅你講。你總之你七日同我搞 呢就病埋個房度。 你就同你淨係同你開完會得，你七日同我出咗個劇本佢。 嗯。 出完個劇本俾咗錢我上車走。 嗯。 搭飛機。 喂，嗱呢節源頭完之前問多你個問題，即係好， 我都想知道點解要搵香港嘅寫劇本嘅人上去呢？嗱，你又唔係寫簡體字，話即係貪你啲乜嘢呢？ 因為最主要嗰陣時 讀書㗎， 因為佢頭嗰陣時係攞咗個即係一個香港嘅導演攞咗個資金嚟想搞一套戲嘛，雖然小本啲啊，但係國內嘅編劇係寫嚟寫去寫唔到佢嘅要求。 哦，即係因原由都係會由一個香港導演開始， 係 佢唔想拍一個大陸嘅劇，佢唔想拍住一個大陸嘅劇本寫劇本嘅人啦。 因為今日溝通唔到 嘅，都係揾翻自己班底啊，咁樣上。 佢寧願揾翻一個香港嘅編劇，寧願再揾一個編劇走去執翻一啲對白啊，少少橋段。 咁你有冇見過有一啲係譬如話即係純啊，譬如話個大個班底都好大陸下嘅，但係哎就係貪阿肥 Kel 你好嘅。咁啊，就好堅持要揾一個香港嘅劇本， 有而家 都有， 一路都有， 哈哈哈。 但以前就比較少啲嘅，因為佢哋而家佢會覺得佢哋無可否認，佢覺得香港嘅編劇係商業性係強好多嘅。 嗯， 但古裝就唔好揾佢哋寫啦，啲正劇嗰啲啊，即係嗰啲歷史劇嗰啲，因為唔識，因為我哋無可否認係強好多嘅，佢哋呢啲係強好多嘅。但你話如果譬如話喜劇啊、娛樂方面嘅嗰啲嘢，佢都冇，佢哋都認同係香港嘅人，香港嘅編劇係會好啲嘅，即係拍戲啊嘅效率係高啲嘅。 嗯， 呢樣佢無可否認，佢即係佢呢樣佢係即係會信香港人係有一定嘅能力嘅。 好。咁我哋嗱休息一陣先啦，今日咧同阿肥 K 講下電影，咁啊都係揾翻一啲咧即係電影嘅主題曲啦，咁啊揾一啲電影嘅主題曲，傑斯睇嗰啲電影咧就而家已經變曬粵語長片噶啦，咁啊可能都應該係肥 K 年代嚟嘅，咁啊第一隻揾嚟嘅就係頭先提過嘅徐克啦，咁啊早期嘅電影啦，變變啦， 啊真係， 林子祥， 林子祥， 係啦，我哋呢啲年紀係咪先？ 自己有嘅， 聽下先，聽完我哋翻嚟第二節繼續同阿肥 K。经济 平地烽烟一片血腥味讯息生死转眼要分离有心走避置身望外未知望中原是你虚差不免有猜忌信心消失自觉更卑微谁料迷香扑鼻倒下从此不起有谁欢喜有谁痛悲心里有准备，结果相反，只有更惊奇，成败如烟似雾。